肥洛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3月7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这个礼拜咧， 全世界好混乱，但系 ACG 世界就比较静。 日本而家喺度清紧去年啲演唱会债，一大堆演唱会琴明明白唔开。新闻睇到哇，乜今日咁多演唱会，全世界集中晒，今日开演唱会啊！又东京马拉松，一大堆嘢发生，日本好似开 party 咁样。 唔系，因为日本政府唔等啦嘛，咁咪民间见你政府你都唔等啦，咁你冇理由再阻止我做嘢啦，咁佢哋咪继续做嘢咯。 因为所以蔓延令系我见过所有防疫条例里面最戆居嗰个嚟嘅。 啊，不过我哋惯例死者为大啦，先讲白事。 Lexlon 啊，金正就28号夏威夷逝世，享年54岁。 我谂如果你有玩 online game 嘅话，你都几难冇听过啦，最少都听过佢哋啊，即系最大家最熟应该系风之谷啦，DNF 啦，咁我玩你马比罗杰啦，见呢间嘅创办人，咁佢就啱啱证实咗就28号过世嘅，我有啲意外，原来佢54岁嘅啫，其实 好后生咯， 算系啊， 佢好似应该佢就话好似忧郁症，我如果忧郁症嘅有可能自杀，因为忧郁症其实咧又你唔食药嘅话，其实可以好严重嘅。 我又唔可以话系算系受佢照顾，因为都受过佢唔少气，但系都玩过佢唔少有粉出嘅 game 咁啊，算系咁啊，知个意咁样啦吓，咁样 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啲每周行例嘅闪变得好少啦，基本上能够染嘅都染晒，唔染嘅基本都唔会染嗰种。 虽然香港就仲系爆紧啦吓，我哋录音呢一刻香港拍得好劲，日本就已经系过咗嗰个时间，就系嗰啲点解咧就会，因为你都全世界都爆晒嘅时候咧，大家都染疫咗之后咧，就唔会再有人染疫噶啦嘛，短时间内喺变种之前都唔会有人染疫噶啦嘛，咁如果日本而家就系咁嘅状况，咁我哋揾到啊第一位啦吓， 暂时咧山崎遥系得佢一位啫，咁好啦，咁祝佢保重啦。咁啊，讲下依算系最大啲新闻噶，就星优奖。虽然我嗰年都系依个叫我称之为叫做咩人红有奖嘅日本奖嚟嘅。咁我简单读下名单先啦。首先男优奖就小野贤章，女优奖就穗芳惠美，助演男优就立木文彦、中村由一，助演女优就小松美可子、高桥里依。男新人就史川仓、川岛零士、佐藤原。新人女优就系双川就多、赤美光、悲田玲玲。此役飞再起，咁歌唱奖齐人撞马，主持奖就精井孝宏，外国影画洋画奖就南大典东条加奈子，咁游戏奖就蔡马良，团体奖 Eva， 富山敬奖铃川健一，高桥和之奖岩润子，儿童奖即系举手合儿童向奖就樽九井教生，多媒体奖关智一 ，MVS 就夏野港，咁功劳奖就麻上洋子、池水通洋，特别奖就龙月傻不加时欺名，我唔记得咗边套咩名，有冇头边套先？新年首套啊， 龙月再版公主啊嘛， 系咯，呢个我冇睇，所以唔出个名。咁我简单讲下咧，一如穗芳惠美讲嘅就系、是，其实唔应该男主角女主角，因为穗芳惠配身都系配男角嘅。呢个好妙就系有男主角同女主角，但系穗芳惠嘢配嘅男角，咁系咪应该算两个男主角呢？ 呢个入边佢个男女嘅分别咧，系佢演出者本人的生理性别 ，OK， 即系所以就暂时都仲呢方面就暂时未撞到有呢类咁嘅问题字嘅，你真系撞到边个 LGBT 嘅先可能会有啲呢方面嘅问题嘅，放心。 同埋好奇怪就系、是，嗱，旧年石川由依我都明白佢系叫做升事务所力捧，但系喂小野贤章你过咗力需要力捧嘅好耐啦吧？你以你咁嘅 level， 你仲需要力保咩？但系你俾个奖佢，我觉得几奇怪，因为旧年小野贤章咪得，为得到闪光海杀为一套啫嘛，真系叫做大啫。而家咪 keep 住一定水准，我又唔觉得佢特别红喎。旧年 哇，咁你调翻转谂啊，上一年如果系讲电影嘅话，又有几多可以拣啦？又俾鬼灭嘅话，啲人会屌噶，大佬 有鬼灭下面有咗夏野啦，夏野打破咗神谷浩史连续几年霸纪录之后，而家轮到佢连霸啦。唔知佢连霸几耐？ 小谷实惠都有，我记得好似成百亿噶嘛， 系啊。 所以呢个奖不嬲都唔系俾最出色嘅人，系适当地安排噶嘛，一路都系。 一个就一个追一个老资格，一个就后生啲嘅，咁样一老一少噶嘛，一般都系。 总之，所以佢呢度佢俾佢啊，比较少嘅，然之后我觉得系合算咯。反正上一年又除咗呢两套，即系嗱 ，Eva 你又俾咗，下边俾咗咯。咁你而且你都 Eva 嘅人，你都冇理由俾佢哋去攞噶，大佬佢哋都。 到咁好资格啦，系咪？即系啊，瑞芳佢又攞咗女主角，所以佢咪合适地安排翻呢个，总之一路都系咁样搞法噶啦，适当地安排翻啲适当的人，就从来都唔系睇表演。 咦，今都多选多 Eva 噶啦，纳木云然啦，又有佢啦。 预算之内啦，呢个新人依然都系一个都唔识咯。 新人咧，我嗱佐藤阳川岛零士，我听过佢个名。至于女新人方面，双川就多就系旧有听过赤尾光、悲田玲玲同埋四个，其他都知嘅，而家都听过佢演出。算是几好的啦，即是以女声优来讲，这四个叫做我听，即叫做听过他演出，记得他的名字。其实我已经相当，因为我看动画演出少了很多，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记得他是哪个的话呢，算好嘢㗎啦。 我咁识得好咗向来新人嘅都系讲緊听过已经算厉害㗎啦嘛。 即是有趣就系，我其实觉得最意外就系凌川记得攞富山竞奖。等先，凌川终于到咗要攞呢个所谓嘅老人奖年纪啦咩？ 嗯。 佢好似未到啊嘛，谂下。英姐夏云，英姐夏云同一同期嘅，英姐夏云仲系攞咩主持奖时，佢竟然攞老人奖，大佬。 嗯， 你话岩南润子我都仲 O K 啦，虽然佢已经退咗第一线，但系凌川佢攞人奖有好怪嘅，去到，因为佢俾，因为佢你好后生啫，四廿零啫嘛，真系。 咁啊，游戏想组正佢好正常啦，即系马良佢咁多个角色，将咁大惨一线声优插埋一碟。即系唔系佢攞咗边个攞啫，即系其他都系算系预理之类啦。 出歌手由长作物攞有少少意外，因为通常依类唱歌奖系由女声优独霸咁制嘅，男声优基本上好难入到呢个唱歌榜，因为日本男声优基本上唱歌唔掂嘅绝大多数，唱歌五音全已经系好厉害噶啦。 咁我觉得佢另一个可以比嘅，而佢冇比到嘅就系中村佳惠咯，即是《龙与再品公主》个女主角。咁啊，你俾啲声优奖佢啊，的确系窄嗰啲嘅，佢个配音就真系相当地窄啦。但系佢嘅唱歌系真系非常之惊为天人嘅。当我背啦吓，我之前唔识佢啊，我睇呢套嘢先识佢嘅。咁佢个唱歌真系好厉害嘅，所以你俾佢唱歌奖其实都 OK 嘅。不过佢呢度冇俾啦，咁佢咪特别咁啊，另外俾咗个特别奖俾成套动画咯。咁样，因为佢而家佢入音乐系作为一个好主要嘅位置啦，咁佢个唱功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嘅。但系你都可以调翻转话，佢个角色本身就系一个好怯生嘅角色，所以佢啲声线比较逢之棒读啊，即系嗰类咧，咁啊又可以理解的。咁样咯，咁啊详细可以去听翻我哋我同阿 Kumi 讲呢套电影嗰集我睇啦。 好啦，咁就其实依家咧睇算又话包就唔包嘅，就系呢只模咧即系超红人气嘅 cosplayer， 就文春爆就爆料就话佢有个交往10年嘅男朋友，甚至咁咧佢接到咗访问，依就话同个男朋同个摄影师男朋友咧就交往10年啦，同亦都同居咗一段时间。又话爆又唔爆嘅，因为依家系叫主动爆料嘅，即系特登文春拍揾呢只模咧接受访问，呢只模咧都接受呢、這个即系叫做亲自上嚟俾影相啊，讲晒出嚟俾笔，咁就 OK 啦呢啲。因为讲真，红到佢呢个 level， 你杂志本本都见到佢嘅样，文春拍一定跟你嘅。咁而家爆咗，你主动走出去同文春拍，即系叫做主动投案合作，咁文春拍咪讲得好听啲咯。 调翻转啦，你话佢唔系名花有主，我先觉得奇怪咯。呢、這个级数嘅人， 就 系、是、 咯， 即系争在对象系咩人咁解啫嘛，即系。第一单都好爆下嘅事啦，我唔知开罗拉佛流年不嚟定系乜嘢啦。即系今次咧就系Susumu 咧。佢系我拉菲好明显地想将佢捧成一个有绘画能力嘅 Vtuber， 即系擅长画画系绘画系啦。虽然我唔明点解唔系普通船长啊，如果讲绘画系嘅话，船长啲画靓过佢好多。咁可能系呢个成长嘅咩嘢啦。咁佢入边咧系有部分嘅商品，一般嚟讲啲 Vtuber 相关嘅商品或者偶呢啲角色嘅商品都系搵人画完之后就你印落去边度，印毛巾啊，印杯啊，印呢样印嗰样去买啊嘛。咁佢就系话印嘅系阿 Nelly 佢本人画嘅画出嚟画。咁问题就系咧今次俾人捉到正佢个画系描图嘅，系跌到图嗰个程度嘅描图，或者叫断层。其实因为之前其实佢都俾人捉过嘅，不过就一路都系咁讲嘅，描图某程度上都系一个画师嘅成长必经阶段嚟嘅。正常嚟讲咧就唔会太苛求嘅，咁通常就系如果你系练习嘅，你要讲明啦，我系描图啦，又或者系你最少唔可以攞嚟卖啊，大家有个底线就系、是。 你最少唔可以攞出嚟卖。咁问题就系呢次咧，佢就真系攞佢描图嘅画出嚟卖，而且好死唔死咧，俾人捉到嘅咧，佢好描唔描咧，就描下轻松百合个作者啊。 哦，纳摩尼，哦，纳摩尼， 阿纳摩尼，佢嘅画，佢两个本身咧系识嘅，两个互相都中意对方嘅作品，人哋中意你个 V， 嗱你本人又中意佢嘅画，然后你走去抄对方嘅，因为之前一次咧，佢都系抄对方嘅，我唔知系近水楼台啊，定系乜嘢咯。即系人哋系唔出声，特登好捻明显地唔出声，佢冇可能唔知道你抄佢嘅画嘅，即系佢都唔出声啦。但系今次你唔单止系抄佢嘅画，仲攞出嚟卖，咁啊都唔系佢踢爆噶，都系啲外其他人真系叠到图出嚟，然后就咁啊，然后梗系严惩啦，呢啲好正常啦。咁结果佢就话诶暂停销售啊，诸如此类咁啊，训咗佢一番啦。咁啊， 咪呢个我觉得小事啫，即系相比起Lucy 啊嗰单嘢讲，呢单其实我觉得好小事啫。 嗯，睇你点睇咯。嗱，老老实实，因为如果系讲恶质程度嘅话咧，呢单系大镬啲嘅。因为 Lucia， 喂，我就当佢真系有男朋友都好啦，咁啊点又 so on？ 唔系我呢个我唔恶质嘅问题，唔系在于佢做嘅嘢本身有几大镬，而系佢啲 fans 接受。我觉得佢啲 fans 唔会太介意呢个问题。 其实唔系噶， 但系问题就系 Lucia 事件系，因为 Lucia 最惨就系咩？佢啲 fans 同佢个另一佢同佢有绯闻嗰个人嘅 fans 都系黐鸠线噶嘛？ 唔系，问题就在于阿 Nelly 佢本身呢次咧系两样嘢。第一，如果你系画开图嘅，你当然系唔可能原谅佢啦吓。一画图嘅大家知道，描图系死罪嚟嘅，佢一路都讲噶啦，跌不到图嘅描图一定系死罪嚟嘅。其他嘅你话睇住嚟画啊，参考构图啊呢啲嘢咧，大家可以拗餐懵嘅。咁但系跌图咧就唔使讲噶啦。而且以佢系以绘画系 VTuber 嚟做招来嘅，即使等于讲大话， 咁会尴尬啲。 即系等于你同调翻转就等于 AKB 嗰啲咩恋爱禁止，然后发现佢原来佢有个男朋友结埋婚生埋仔啦，咁呢啲 fans 唔嘈有鬼了。咁而且呢件事系完全系佢本人嘅错嚟嘅，咁所以其实都烧得比较劲啦，最砸烂声系比较强嘅，但系因为佢唔够红，所以就烧得唔够高。咁啊，即系呢个唔系我想踩到脚啊， 唔系咁一定嘅，有句你件事烧有几大，睇有几红嘅啫。你唔红嘅话，屌边个人得闲烧你啫？ 咁其实入边佢系最跑唔出嚟一个啊嘛，咁啊， 咁而家都有啲新闻响下啦，系嘛？嗱，另一单嘢几搞笑嘅， 都系类似嘅嘢嘅，不过就我觉得佢应该比较可以被原谅的啊。咁啊， 傻笑， 即系大家讲嘅法就系、是。你哋在座啊，边个冇睇过盗版 A V 嘅，就可以攞石头出嚟掟死佢。跟住我谂紧，我系咪可以掟啊？ 跳， 即系先讲咩事啦？就呢个彩虹社嘅男 VTuber， 男嘅，所以唔使理。佢就喺直播嗰阵时，又系搜到啲电脑嘅资料夹啦，咁啊俾人发现佢download 啲 A V 嚟睇。嗱，虽然讲啊，其实如果佢扮死扮到底嘅话咧，系可以疑点为你归于被告嘅，因为佢只系见到有 file 喺佢个电脑入边。但系唔代表佢呢个系盗版嚟嘅，因为有买完之后个 file 可以俾你 download 落嚟睇噶嘛，唔一定系串流睇噶嘛。其实佢可以扮死扮到底嘅，但系佢冇扮，咁佢就行出嚟话：，唉、哎，系唔好意思，我睇老翻 A V， 咁啊，跟住谢罪，然后就话自缩，咁啊话就暂停公演，咁啊嗰啲合作广告都有提早落咗架嘅，咁啊相对地比较可以原谅嘅就睇开始嗰句，咁我谂大部分人都应该睇过老翻 A V 嘅。 而家而受害者笑顾笑嘅重盘一花，咁就喺佢出台回应话：下次 fans 买嚟睇啦。 下次记得买啦。系即系咁，其实都系冇，因为好正常，就应该第一时间有人通知佢啦。 唔系重盘一花啫，即系只能讲，即系佢好嘢咯。佢而家抽衣水，佢抽得超快嘅。 咁我要你话咩咧？即系我谂紧，唔通再屌柒佢咩？即系讲讲两句咪算咯。 咪冇嘢噶，讲真，但系其实依都知啦。咁接有 A V 女优知道，其实应该咁讲啦。好多 A V 女优叫做咩啊？总之你唔好俾我，你唔好 宁俾你知，莫俾你见咯。直情系 唔好俾我知就算啦。大家知道就同埋讲真啦，好多 A V 女优嗰啲摄影会啊、握手会啊啲嘢，你估真系个人真系睇直睇买老正嘅咩？ 握手会就比较多，落系老正嘅， 因为买住啲俾签名啊嘛。但系又去即系话有啲 A V 女优台湾搵去台湾出埠搵食啊嗰啲。好多招，讲真，大家都系晒心照啦。即系呢叫做咩啊？你 有时会攞嚟做叻他添。 啊，有啲钱你系预咗搵唔到嘅，不如就有只眼开只眼闭，可能反而你仲会搵到多啲钱添。你封晒佢，你话一你睇到翻，你又唔理佢嘅话咧，真系冇钱，大家冇钱收。 咁啊，另外就系咁咁，佢而家咁啊，即系点讲啊？呢件事会唔会带动到佢啲旧片销售都系，即系我觉得系可以预期嘅事嚟。大家可能会好奇，佢睇佢诶 ，Vtuber 中意睇 AV 到底长什么样子啦？咁啊，作为一个少数可以攞石头掟佢啊，我就只能讲唔关我事。 好似我印象中，我对同一花头麻麻有兴趣啫。 啊，系我系讲我所有 AV 我都冇睇过老番，因为我唔睇 AV 啊嘛。 屌你唔睇啊嘛，嘥气啦。 OK 啦， 嗱 咁 就讲下琴演唱会日啦。琴日就系Love Live 两档一齐开演唱会，一档就系红少啦，另一档就系 Aquas。咁 Aquas 开完演唱会就公布咗啲消息，首先就系同即棒搞咗联动企划，咁咧就Love Live 三对六支太平洋联盟，咁就打啲咩合作企划咁样啦，呢个就小事嘅。咁就重点就系六月中就会喺六月26号就喺东京巨蛋开加长演唱会啊，即系依然系呢个演唱会，不过系加长嚟嘅。咁就做，咁咧就三次巨蛋，因为今次Aquas 嘅第六次演唱会有两个巨蛋，今加埋第三巨蛋就三巨蛋演唱会啦。 即系佢安排到六月咧，我估计八成都系个场已经系俾人排期排到去六月了。 系啊， 即系咁啊，但系咁好正常啫，大家轮住嚟补飞啊嘛。 系啊。仲有咁咧，另一個就係佢之前講過話會同 Chom 合作嘅，咁只 single 就8月24号發售，會有 PV 嘅動畫，咁都話到明噶 ，artist 係 Aquas Feel Choi Miku 啊，咁啊之前Vtuber 嗰單有冇跟進？ 係啊 ，Lucy 啊，當日中之人啊 ，Mikaneko 好喺 YouTube 開生放送，依然好多人 super chat 俾佢，唔知係叫做繼續支持定點啦。其实我觉得你能够喺呢个年代打到而家上做 YouTube， 我觉得呢啲人出嚟搵食其实唔会差得去边嘅。当然你唔好期待佢好似当年喺做 YouTube 嘅 user 年代咁样全球最多super chat 咁样，但系基本上收入稳定系 OK 嘅。讲真，我又唔系好大担心。 嗯，其实我本来想问你系 Love Live 个 YouTube 企划嘅 ，Love Live 未咁快啊？边咁快啊？佢起码佢话11月。但基本上而家唔会有消息住嘅，因为四月，因为佢而家就起码就等四月嘅红烧第二期，跟住月冇日就十月嘅星团第二期出咗之后，佢先会新消息嘅。因为始终因为你搭埋你自己撞自己，其实唔好着数嘅啫。 好啦，咁啊，跟住就我哋一开始都其实都提咗啲噶啦，咁啊，日本嘅入国限制问题啦。 嗱，简单讲就系日本又稍为缓和咗。首先就系如果打第三针。就唔需要隔离，总之就只要喺72小时内提供咗你阴性证明，入去之后就自动就唔使隔离，就可以继续自由活动啦。如果冇打齐三针嘅话，你只要第三日验到冇阴性嘅话，就唔需要隔离，可以自由活动。算系但系咧依然系要签证嘅。 嗯， 而入境人数咧，就好似我收到就系7000人，最而家每日系。 佢由3000加到5000，5000而家加到7000，即系慢慢向上啦。咁即系我比较大嘅问题就依然都系翻嚟香港要隔离嘅。去三日嘅话咧，就三日就其实都有啲窄噶，老老实实你可能你去一个礼拜嘅啫嘛。咁啊，不过佢暂时都唔系俾旅游嘅，即系可能佢开放旅游嗰阵时就已经系再松啲啦。 因为其实最大问题就系日本其实人力应该嘅原因就系日本其实好多好多外劳。虽然佢唔肯承认，但佢用东南亚嗰啲外劳，佢用好多。你去讲真，你东京啊，你喺便利店啊嗰啲地方，你见到好多系肯定唔系日本人嘅人做，去做去卖嘢啦。即系你有咁你大量嘅外劳去做啲叫做咩便当工场啊呢家工作，你封晒佢，呢度全部停晒，大家镬熟。 顺带一提，嗰啲其实系留学生嚟，理论上 算把啦，冇即系自欺欺人啦。大家知道所谓绝大部分人留， 有影响嘅，因为佢而家就系放留学生签证啊嘛。 系啊，留学生签证、工作签，因为留学生唔使讲啦，呢个叫做假嘅留学，假留学真揾钱嘅就唔使讲啦。真正嘅工作人其实都好多嘅，尤其是呢几年咧，日本系开放咗所谓工作劳工市场咧，好多人去日本揾食咧。就算你唔系做话咁啲叫做咩低下层嘅洗碗、洗大饼啊、便利店职员嗰啲工作。有啲嚟地盤啊、農場、農業嗰啲咧，都需要大量外勞啊！你呢兩年封咗佢嘅話，其實入好多人叫苦連天，冇人做嘢啊！ 因为日本少子化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劳动力下降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旅游嗰边咧就，其实我觉得佢应该会比原本所讲嘅预期会再快咗去放人嘅，因为其实佢而家冇乜嘢去限住佢啦，之前放就一路都惊话，啊我放你入嚟会唔会放嗰啲放埋啲病入嚟啊之如此类，超。而家都 一扮嘢，一扮嘢嘅咋？佢纯即系叫做咩？系咁样做个样，叫即系日本人咧就唔识转博嘅。总之就系因为系咁样做个样，欧洲嗰啲人，屌咪放走佢入嚟啦！屌，但系反正大家去，因为你封城，你所谓你嗰、那个防疫付出嘅代价远大于你唔防疫付出嘅代价。咁样计条数，即系本身就系呢啲咧，从来经乜欧美政体咧，全部都系叫做计数啫嘛。你计掂条数咪得咯，计唔掂条数咪而家，咁计唔掂数咪防疫咯。 封唔捻到咪两手一摊，反冷静都系咁咯。 嗱，即系我今朝睇新闻话，香港冇与病毒共存条件，同病毒与病毒共存条系唔需要条件嘅。 而家香港有百鸠几二百万人同病毒共存紧啊，先生。 唔系啊，应该咁讲就系同与病毒共存系唔需要条件嘅，总之肯认衰就得噶啦，认我系做唔捻到得噶啦。你要抗疫就要条件。 即系你嗱，理论上啦，就你都系有嘢可以做嘅，即系唔系话冇嘢做两手一摊咁样嘅。咁即系最正常嚟讲，你就系、是、即系譬如你睇紧住你个医疗唔好崩溃啊，诸如此类。香港而家最捻蠢嘅地方，咪就系因为咁啫嘛。即系你又唔做仲共存嘅措施。就然后就，但系你一大爆大镬就成个你行一转公立医院，你就知咩事啦？好卵恐怖！日本都搵搵大镬啊，日本摆得劲啊， 冇人做嘢啊嘛。你嗱最简单用医嗱，唔真系公立医院啦，你走去啲降到餐厅啊、面包铺，全部都系因为疫情严峻，就暂停营业，时间未定。简单就咩啊？我唔知嗰人几时放翻出嚟。你一间嗱一间好简单，一间面包铺可能得五个人，你有两个人感染，你就已经唔使开档啦。 我见到最多系拉面铺，你加埋都几个人啫嘛，大佬。 就系咯，咪所有餐饮业都系啦，卖包点嗰个地卖包点嗰间啊，好多地方就开，佢开唔到，唔系因为佢真系咁强，而系 A1 乜春嗰间啊，定啊？ 唐记啊， 哦， 唐记话好多铺都开唔到，就系唔够人。而家香港人唔系因为惊防疫，系大佬你感染咗阳性，起码坐打针一个礼拜，唔打针两个礼拜。大佬，我成班人，我成啲人咁样困咗喺度，咁点开门啊？ 咁即系咁啊！调翻转讲，你真系病捻咗，你都唔好，你咁你唔应该系上街去传染人噶嘛？即系如果唔系你，即系一个传一个，你都有捻排饭。咁但系调翻转，你唔翻工，咁啊直情系冇人翻，全捻世界都嗌紧冇人翻工啊！ 所以咧就好夹，好头痕就系冇人，佢而家冇人系唔系即系个病咁严重，系好啱就有间就医院，点解会搞到私立师啊？全部隔离晒啊嘛，冇人做嘢啊嘛。最简单的道理唔系死人特别多，系冇人去处理。你冇人处理嘅话，咁你积压咗啲工作，咪就即系关就系点解啲顺丰冧咗档啫？唔系顺丰特别好生意啊，系全部啲人加晒嚟啊！ 嗱，先讲我要澄清一样嘢，香港系死人特别多噶。你睇翻人数相约，好似新西兰好似系五百几万人口啊，讲紧人新西兰嗰边人口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嘅啫嘛，佢个染疫数咧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嘅，但个死亡人数咧系低过香港一截嘅。 好简唔系 因为冇塞爆个医院啊嘛，先生。 唔关另唔系另一个问题啊，就系、是、究竟我呢个讲咗好乸多次就系、是。死于冇肺同有冇肺而死亡，佢将呢两嘢混埋一齐啊嘛，好前两日咁有单新闻就话咩打三针都死咗，跟住死咩啊 ？cancer， 我顶你个肺啊！如果咁列晒嘅话，条数梗系大噶。总之入咩？你总之你身上有菌，不你撞车死、谋杀死啊、吊颈死，全部就当你冇肺死亡。哇，条数唔咁大。 嗰、那个你可以话系有关噶，点解咧？佢系失救死。点解会失救？咪就系俾班友仔打捻爆咗个医院咯！ 你自己夹咪有谂就系你恐慌啊嘛！你叫你讲到件事咁恐怖，几啲人咪走咗去全部睇下急症室咯？系你搞成嘅政府，你散布恐惧，教啲人打爆急症室，你搞跟住搞乱只大龙， 就系咁咯。 你又唔恐惧啲？不过呢个就唔讨论啦，呢个就我再讨论又系有另一个问题噶啦。 唔都系继续继续屌鸠政府，再屌多两下，阵间我国安法敲门嘅啦。 屌和平共存啦，仆街！唔系放，唔系应该咁讲就系俄罗斯政府讲话就系，请放弃无谓抵抗，立即投降。 唔好做乜戇鳩嘢。 咁你讲俄罗斯政府啊，咁啊讲下啦，就系呢个而家呢个世界咧，就分咗两国，轴心国同轴心国以外。当然轴心国唔系指以前嘅轴心国啦，系讲紧呢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同埋呢个中国，仲有北韩。 中国中嗱，等先，讲正啊，中国嗱，中国讲中国讲就系、是。唔好拉我水啊！我唔系我唔系好关事嘅咋。中国而家喺中国其实又喺呢件事开始到而家，都摆出咗咩？又唔系我唔系好关事嘅咋。我纯粹系同佢，我识佢嘅咋。我只态度啊嘛。 而家中国而家嘅样咧，就似乜嘢咧？似西班牙二战时候嘅西班牙。如果大家知呢个佛朗哥政权咧、就大家知佛朗哥政权系都系法西斯政权嚟噶嘛。佢又要同呢个德意去藕断丝连，又要话啊，我中立噶，我中立噶，你。即系而家中国系呢啲咁嘅嘢，即系 唔拉落水嗰只，因为而家就好艰难， 即系惊俾人屌下一份啊嘛。 系啦，咁咧就讲下啦，就系其实一全世界争表态，总之就你而家咧，你唔抵只俄罗斯嘅话咧，你唔抵只俄罗斯，你俾人屌飞起噶啦。咁就EA 游戏嗱啲游戏一齐 逐个唱名啦吓，即系咁啊EA 咧就喺佢嘅新FIFA 同埋另一只嗰只都系足球嘅，我冇记错系去就删咗俄罗斯队其实先讲，我咧系有啲过火嘅。 唔系，我讲法就系、是、多捻鱼，唔通俄国人会玩俄罗斯队咩？佢玩嚟玩系咪有玩嚟玩巴西、玩嚟巴西、德国啊、西班牙？ 表态主要都系表态咯。讲完晒之后我先统一去讲加埋咧。但系呢度喂大佬我打机啫，唔系我唔系话打机好鬼打机呢啲望乜戇鳩嘅嘢，我唔系讲呢啲嘢，我系讲紧喂咁我哋俾个选择好冇？即系我预设。隐藏，你真系要开，我俾你开翻，可唔可以咧？不过佢就删咗啦。佢话其实就系点讲啊？表个态，最低限度做嘢。E A 咧，你唔好话我屌开佢啊，继续屌埋落去。E A 呢咪湿鸠公司根本就唔系真心嘅，系做个样嘅啫。如果 讲真咧，全世界都做个样嘅啫嘛。 有好多系真心，我陣間同我係一句講咁啊，咁啊，跟住就係電競界啦，咁啊ESL 啦、NAVI 啦、PLASD 啦，我全部唔識讀嚇，基本上係電競界最撚大嘅都出曬聲噶啦，全部禁直接同俄羅斯有聯繫嘅隊伍參加。即系点解佢直接同俄罗斯有佢咧？即系通常一个队伍咧，你都要申报你所属国家嘅，系申报嘅，唔系官方嘅，即系唔系话即系俄罗斯政府去出一队电竞队，我印象中系冇嘅。咁但系有啲队你都会话我系咩噶嘛？就变成好似啱闭咗幕未啊？东奥啊， 未残路开紧啦，而家 东残路嗰边啊，咪话唔捻受佢玩嘅，本来就话俾你好似之前咁咩 ROC 队啊嘛，而家就 ROC 到都唔得，但系电竞嗰边就系话。可以俾你 ROC 队，即系咩啦？你系俄罗斯呢个国家嚟嘅队伍，但系唔系代表俄罗斯去出赛嘅，咁佢就俾你啦。咁其实都系表个态啫，咁得咁嚟噶啦。基本上我哋可以话全地球最大嘅都接近系有齐噶啦。咁啊呢几档加埋，然后最妙嗰个咧，反而系战车世界。呢、這个我真系打个突。战车世界咧就唔系佢有援助乌克兰，但系佢冇直接制裁俄罗斯嘅。佢系炒咗佢个创意总监，一个创意总监就喺呢个 Twitter 系咁度撑俄罗斯，咁啊话佢话佢入侵有你之如此啦，乜乜七七，咁啊而我最突眼嘅地方系吓、战车世界、战车世界、即系如果你又玩开战车世界，就知啦，入边咧系坦克车用坦克车打仗嘅 game 嚟噶啦，凡亲系俄国佬嘅车咧，全部都劲一级嘅。即系咧，即系你嗰啲中战车可以同人重战车打埋，打可以打成平手嘅。 打高级啊嘛，供应啊嘛嗱。如果你俄国打高级，德国打低一级噶嘛。 系啊，其实都好正常，因为佢开发工作室系白俄罗斯嘅公司嚟嘅，所以佢偏帮俄罗斯嗰边个苏联系嘅战车系好正常嘅。其实都大家都知系亲儿子，一路咁样讲噶嘛。但系佢今次咧系调翻转，佢唔帮俄罗斯，佢反而系帮乌克兰，即系嗰啲救灾嗰啲，我唔讲啦。即系佢就系炒咗佢，即系佢可以大可以唔炒喎。呢个佢个人自由，但我哋公司咧系 唔系咁依个时间无谓得罪全世界啦。 要讲嘅就系咧，其实佢后屘咧就系、是、我发现系咁啊，大家都会觉得白罗斯同俄罗斯系狼狈为奸，一齐入侵乌克兰噶嘛，即系大半个世界都咁认为啦吓。问题咧就系、是、其实白罗斯入边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唔妥嘅政府啊！大家冇忘记呢回事啊，知咩？系差啲就将阿卢卡申科踢咗落台噶啦嘛，差啲啦最后俄罗斯佢帮佢拖，结果就更镇压住落嚟咯。所以咧，其实白俄罗斯入边嘅人咧，虽然佢嘅叫咩啊身份认同都系偏向俄罗斯世界嘅，但系佢系唔妥俄罗斯嘅。所以今次佢咁样炒咧， 又睇翻嚟好似又合理喎，系咪先？即系等于话，你话香港妥唔妥中国啊？就咁简单嘅啫嘛。香港人大部分都唔妥中国噶嘛。即系虽然香港系就系中国一部分，嗱、啊，国安法冇嚟搞我，香港系喺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啦，法理上。 我承认噶呢样嘢。 法理上啊， 唔系，唔系，其实都系啊。我尤其是依啲防疫，我发现到人哋抢盐，我香港抢俾你痛， 系 咪一样条 啊？咁啊，所以佢呢个咧就有啲人会几意外，但系上心一沉又好正常。你如果唔系，你到得白罗斯前几个月定上年啦，应该系上街系上街好玩啊，上街去野餐啊，真系。咁啊，跟住就系更加正常嘅事啦。我哋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少少噶啦 ，CD Projekt Red 咁啊，正式停晒呢个俄罗斯同白罗斯入边嘅游戏销售。 其实好多间科技厂停咗啦，包括 Apple 啦、Epic 啦、动视暴雪啦、三星啦，全部停晒噶啦。 佢系CD Projekt Red 系全面Epic、动视暴雪、Samsung 系销售啫，即系佢微软好似服务唔肯定而家呢一刻有冇啊，但系佢总之我搵资料的时候系未停嘅，佢净系停咗销售啫。因为有啲系直情停埋服务嘅，佢系连服务啊，佢哋全领部停捻晒佢，咁其实都好正常。我再重申一次，佢系波兰公司嚟，波兰系一定会撑乌克兰嘅，冇得拣啊佢，唔系话乜拣嘅，但系佢道义上系一定系啊，因为佢哋系兄弟帮嚟嘅。虽然佢两个历史上边乌克兰同波兰啊系打嚟打去嘅，即系曾几何时呢、这个波兰嘅首府啊，应该系首府啦，系基辅嚟嘅，即系现在嘅乌克兰首都。即系你系佢系直情立咗你人哋嘅首都嚟做自己嘅首都啊！但系佢哋嘅文化交流得非常之密切，佢哋先系一家人嚟噶。所以俄罗斯打落去，佢系一定系义不容辞。所以所有你见波兰嘅公司全捻部都系帮乌克兰嘅，冇计个选择嘅。你白罗斯都仲有会帮俄罗斯嘅，但系波兰系一定会帮乌克兰嘅。呢、这个我上个礼拜冇提到，咁而家有时间我顺便提啦。点解咁多波兰公司系会挺身而出去帮乌克兰？因为系佢哋系即系情同兄弟嚟嘅咁样啦。 咁其他公司又有停牌啊、停手咁样，即系一大吹啦，又即系任天堂依执停咗部啦。 咁啊，数啦。呢、这个Epic 啦，动视暴雪啦，微软啦 ，Samsung 停止销售，任天堂咧就净系停咗 eShop 嘅劳部付款，因为佢好似系冇国家，有冇记错嘅话，佢系纯粹睇你俾用咩俾钱嘅啫。咁、迪士尼华纳 Sony 就停咗新片，净系新片啫，旧片好似未有动静。咁、呢个 Sony 就仲佢 PlayStation 就未有限制，但系 GT 7就停咗销售，即使佢大概嘅态度就系、第三方嘅厂，我管佢唔到，我搞唔佢唔到。如果我停嘅话咧，就要同佢哋倾埋，甚至系我要如果我强制单方面去停嘅话咧，我可能要赔俾佢哋嘅。咁第三方厂嚟噶嘛？咁我自己嘅我就唔卖俾佢啦。咁样嘅意，大概系咁样嘅意思啦。个态度先一次。 咁 Netflix 都停咗俄罗斯服务啦。 咁而且就仲将呢个 Winter and Fire 咁啊，好熟啦，大家。我谂大部分香港人会识乌克兰，都系因为呢部电影嘅啫。咁啊，林冬烈火，咁佢就唔系 Netflix 啊，直情掟咗上 YouTube 度，上面自己睇有兴趣啊，自己上 YouTube 度打 Winter and Fire 去睇啦。如果你仲未睇的话，咁样好快，我可以讲多少少啦吓。暂停销售呢样嘢咧，就唔一定系制作嚟，系讲紧你卢布一夜之间贬值咗一半，仲要系无底洞咁跌，我点捻样喺你度卖嘢啊，先生？ 我换翻美元啊，大佬！而家之后根本上 唔止系换唔翻美元，我就当我谂到办法换翻去。我当我本来系换翻100蚊美元嘅，我而家换翻30蚊美元，我本都蚀捻埋俾你啊！点可能仲会喺度你度卖啊？你真系要买嘅，你自己谂办法攞美元俾我去同我买。一旦一个国家出现呢个恶性嘅贬值，同跟住好明显，你好跟住下一步肯定有通货膨胀噶啦，系绝对唔会有人肯用你当地嘅货币去买嘢去卖嘢嘅。点解 Apple 第一时间去？绝对唔系因为佢话佢要制裁俄罗斯。可能佢后屘仲要会谂下点样去制裁俄罗斯。仲有嘅，因为 App Store 好似下咗架嘅，即系 App Store 系停。 但系条问题就而家根本就系条数据计唔埋啊嘛，咁贬值化。 喂，你咁样贴法，屌啦阿星，我同送俾你有咩分别啊，大佬？三分之一啊，大佬，仲要无底嘅。我结算的时候可能变翻四分一、五分一、六分一嘅，边个赔捻俾我啊，大佬？即系如果你软件销售都可以话，其实冇乜成本可言嘅。Apple 你第一时间你啲 iPhone 啊嗰啲嘢库存冇晒就肯定就已经收皮噶啦，肯定唔会再补噶啦。即系佢买一部蚀一部，大佬佢而家呢个价钱啦，即系现在嘅汇率啦，因为佢冇办法涨价。现在呢个汇率，佢嗰啲 iPhone 买一部蚀一部，大佬 所以佢嘅停止咧就唔一定关制赛事啊，但系姑且放埋落嚟啦，咁因为你其实你好难将两者分开啊，咁佢停咗 App Store 咁啊，应该就系制裁多噶啦。虽然调翻转，俄罗斯好似都封咗 App Store， 即系两边系双方互相封锁嘅。Google Pay 应该都系双方互相封锁嘅，系讲紧一开始就系Microsoft 嗰边，因为 Microsoft 系科技界第一个弹出嚟制裁俄罗斯嘅，或者系援助乌克兰，两件事同时发生嘅。因为佢直情系帮乌克兰去挡佢啲网络攻击啊嗰类嘢，咁所以佢跟住佢咪跳出嚟停销售、停服务、停乜咁样啦吓。咁啊，剩翻嗰啲 Netflix 啊、迪士尼啊呢啲，你就好明显，好捻明显，嗰啲就系跟大围啫。 咁 呢样咧， 你呢个时候你表态系绝对系基本上冇损失啫嘛。 系啊，呢个时候，喂，老老实实，尤其是有几间，譬如 Google、譬如 Apple 呢啲，你唔封人，人哋都封你啦。 就 系 咯。 即系而家我冇记错嘅话，俄罗斯已经系 block 捻咗 Twitter， block 捻咗 Facebook， block 捻咗 Apple Store， block 捻咗 Google Pay 噶啦，最少呢四档已经 block 咗啦。Netflix 就唔系好肯定，但系我都就算不虽不做亦不远噶啦，应该都系，所以系变成双方，即系变成系而家唔系你飞我，系我飞你，两边喺度斗快飞对边，反正都冇损失噶咯。咁佢梗系会做啦。而且呢样嘢咧，我记得嘢嘅乌克兰个副总统啊，喜剧演员个总统，大家就好知道啦。吓，泽连斯基就即系呢期风头弹啦，佢做个副总统兼呢个数码主任大臣，喺 Twitter 好捻活跃噶。系逐个逐个走去督，喂，你制唔制裁啊？你制唔制裁啊？加唔加入啊？你加唔加入制裁啊？加唔加制裁？直情我觉得系，喂，大佬，你公开逼供咁样，直情系。 咁样就而家乌克兰就用咩做法啫嘛？不过呢个就我唔方便讨论啦，因为我哋唔专家。 唔系我讲两句都冇所谓嘅，佢呢样啊真系相当之高捻明，即系做人唔好公关，真系食屎都得噶啦。 佢讲应该讲就系、是。乌克兰成个政府喺搞公关方面叻到白叻到问呀！ 嗱，我今日先讲嗱，我知乌克兰嘅 I T 系好劲嘅，上个礼拜都提咗噶啦，东欧嘅 I T 中心就喺基辅，即系所以点解咁捻多公司会两样嘢啦？第一就系会要仓皇逃出啦，诸如此类，又或者系会咁落雨加入制裁，人哋嘅公司入边有一铲乌克兰嘅员工喺度啊！你谂下你。同理心啫，大家即系我哋嘅员工，有啲人嘅屋企俾人烧捻咗，咁你帮边个啊？梗系帮自己员工噶啦，帮自己人好正常啫。即系佢哋唔一定系喺好第一时间系正邪啊，乜乜七七就系帮自己人。好多 I T 公司系咁样嚟嘅，咁所以佢哋形成咗个势就系、是，即系我谂到今次就系佢个公关做得非常之厉害。咁另一方面就系俄罗斯公关就系、是。冇眼睇，佢嗰段咁嘅片真系拍到真系成个七二一白衣人咁啊，成班喺度战狼喺度嗌，我谂紧，即系可以唔好帮倒忙咧，我谂紧，啲前线士兵多捻你唔少啊，真系，不过成个势就网上嘅势就好行啦，咁当然现实嘅势咧就其实乌克兰依然系俾人揿住嚟打嘅，咁啊， 唔好玩啦，大佬有个差距咁大， 以外地相差原来唔系好大喎、 啊，唔系好多人讲过，其实应该冇人听，即系好人讲咗，但系每人喺公众攞一样就系、是、俄罗斯其实冇出过全力，从来冇出全力，因为呢个就 因为俄罗斯系佢个国土太大啦，佢冇办法将全部兵力控制。 同埋一 样 嘢，其实直接嗰个啦，我认为今次就咩俄罗斯系洗湿咗个头，而家就变成咗咩最想停嘅其实俄罗斯，但系。独裁者嚟讲，揾只口退兵系仲难过乜嘅？系要揾一个佢方面落台嘅借口去退兵。而家就系俄罗斯喺揾紧。 而家俄罗斯最大问题就系呢个俄罗斯或者叫做包括以前佢啲前身啲帝国嗰啲嘢咧，每一次对外征战大败的时候，佢国家就会大乱。 所以佢 之前一战俾德国打到赤脚一皮，跟住就二月革命。再早前少少，日露战争，即是 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啦吓，系啦，日本叫日露战争，咁啊，蒸炉丸都咁样走出嚟嘅啫嘛，啲人咪话日本援助乌拉克啊，有冇寄啲蒸炉丸俾佢啊？OK， 讲笑啫，咁啊，所以佢其实唔捻输得嘅，佢要揾个可以讲得到，嗱，我冇输，即系譬如，即系其实佢乖乖地咁啊，苏克啦，咁啊，顿巴顿地区归我所有。咁其他我唔理啦，咁我其他我接翻出去啦，咁啊宣布大胜利，咁就仲有得食，咁咧就少少生机。 其实 佢而家 唔系呢个就嗱，呢只我好多嘢我唔知，因为其实我就我一好少发现就系、是、我而家睇到所有色基本上都系亲一色，都系西方传媒出嚟嘅， 咁又喺俄方面嘅传媒资料，我其实真系好少好少，咁又唔能够单靠西方传媒嗰啲咁嘅所谓消息嚟作准啦。 啊，我要讲清楚啊，系你噶，我有睇噶，俄罗斯嗰边嗰啲消息系咩消息，我有睇到，同埋俄罗斯度 RT 啊，俄罗斯有 Today 啊，嗰边系直情窝里反，嗰个基本上系俄罗斯版环球时报嚟嘅，佢个总编辑话，唔系总编辑，总之编辑团队就出嚟话，我哋反对入侵。喂，大佬，你环球时报反对中国啊，大佬，而家佢捻大捻镬到，即系其实几大镬噶，系坚系几大镬噶，佢哋本国咧其实系有一定嘅人，唔系嗱，先讲，并不如大家想象中咁反战噶，因为俄罗斯入边好多人都问喺报入边有几多反战，几多反战，系有唔少嘅，但系亦都有唔少系支持战争，佢有只几两极下嘅，而家俄罗斯问题就系全世界都系崩乌克兰嗰边啊嘛，系嘛。连中国都唔够胆明啊，你冇张胆去咩啦，要走去屌鸠啲小方。喂大佬细声啲啊，喂即你帮呢帮俄罗斯细声啲啊。而最掩住半天嘴笑系印度。佢又帮俄罗斯帮佢出晒面，大家知本国下面啲人啦，然后冇人屌佢嘅，全世界都屌中国嘅，冇人屌印度嘅。两边都系帮俄罗斯帮到出晒面嘅，托子民间。几得意啊！不过算啦，唔好讲咁多啦。咁啊，仲有一单就系、相关嘅延伸。咁咧就系、我以为日本先会中意自缩嘅，原来咧就鬼佬都会自缩嘅。这个 Battlefield MOBA 佢就话宣布个封测延期，因为呢个俄乌战争，所以我哋就暂停。我谂紧，如果有啲乜嘢热战发生咗，你就要自缩的话，其实咧你战地风云系你咧可以唔捻使出噶啦。即系由二战打后。这个地球上几时有停过战争啊？ 咪就系咯。 不过我觉得呢个系纯好明显就纯粹就系因为两间工作室喂嘢搞唔掂，我要延期咁点算啊？喂又俾人屌噶咯，又公告延期出嚟又要俾人屌噶咯。咁啊啱啱好两国打仗，我哋宣布自缩，我哋暂时停止，即系唔喺呢个时候去咩？我觉得真系。俾你过水咯，即系算我只能讲，喂，即系虽然呢个啱啱冇提到呢、这个 Apex 都话停咗一切嘅官方活动，系唔系相关呢？我觉得可以话相关，亦都可以话唔相关嘅、即系但系 Battlefield 嘅嗰只手机版咧，我觉得点睇都似系开发不顺。咁当然亦都有部分原因系我哋有人喺乌克兰，喺东欧嗰边嘅。所以佢有人受开发进度受影响，亦都好正常嘅。咁啊，几种原因加埋，总之佢就要延期啦。咁啊，睇一睇啦，咁样好啦。终于可以唔使讲乌克兰嗰边啦。咁啊，跟住就系嗰啲 讲嘢 ，Nvidia 濑咗嘢啦。 呢个辉华嘅公司啦，咁啊 ，Nvidia 咧就暂时未见佢表态，不过佢就俾人 hack， 咁啊，传出佢个 DSLL， 即系呢个神级嘅技术。即系最实用，比起你啲咩光追啊嗰啲嘢咧 ，DSLL 先系真系厉害嘅技术嚟嘅。咁就话佢个技术嘅部分原始码俾人 hack 咗攞咗出嚟。咁大唔大影响咧？呢啲功能系攞嚟做咩咧？就系、基本上就系用一个比较低画质嘅画面去估高画质系点样，去从而做到譬如个 4K 食资嘅情况食少啲，咁啊平均会可以多20个 FPS 左右啦。其实尤其是嗰个开完光追之后，好多时开光追之后，你要开埋 DLSS， 你先可以勉强去到 60fps 嘅。而家好多 game 都系咁嘅情况，所以呢个技术系好重要嘅。但系系咪好大影响咧？咁大家都知道 ，display 厂基本上系两大间两小啦，吓啊，唔系讲规模啊，系讲佢个市占啊。两大就系 Nvidia 同 AMD 啦，大家知啦，两小就系 Apple 同埋 Intel 啦，吓呢四间基本上嗰两间相对 display 性能。是追不上那两个，因为他们不是做独立 display 的嘛，根本就不会用到这类的，不需要用到这类的技术，因为这类技术只有在 4K 的时候才会比较常用的。那 AMD 早就有他自家的，而且他自家的还要是向下开放到去的，那所以 DLS 的原始码泄露了，就算被 AMD 那边知道呢，个优势都不算太大的。咁反而系会唔会有人可以喺入边攞到漏洞啊？之类咧就比较有危险。咁但系我相信就应该唔会真系太问题啊。不过就系鱼咯，主要系咁捻大间公司咁捻核心嘅技术，俾人摊咗出嚟，有少少鱼咯，老老实实。不过咁就唔系好严重嘅，即系咁啊，可以睇一睇啫。 咁啊，仲有一单，最后咧就系、是、北方邻国新闻。咁啊，北方邻国咧呢期就基本上都系热衷于啱啱我哋讲过最近嗰单新闻啦。但系就有单其实有少少年经嘅嘢嚟嘅。咁啊，大家知道佢个两会就要准备举行啦。咁啊，每次都有啲全国人大部会都提一啲好难奇葩有嘅嘢嘅。咁正常我哋最多提一提，笑一笑就算嘅。不过咧，经过上年之后呢，我就觉得要可以认真少少去看待啦。因为上次讲过炸嘢呢系最后成一真嘅。咁今次呢就又有人大代表提议全面禁止未成年人去玩呢个网络游戏。老老实实啦，而家你咁样一个礼拜只能打一个钟头同禁止佢哋玩都冇太大分别㗎啦。即系真系要玩嘅都应该系自己偷偷摸摸想办法㗎啦。即系。或者是自己玩玩单机 game 啊，诸如此类，因为佢禁嘅全部都是网络游戏啊嘛，我唔知点解啊，可能因为网络游戏先比较有可能去做身份认证啦吓，咁佢而家就有代表去建议咁样，嗱我再重申一次，每年都要提一次噶啦，全国人大代表啲建议咧就唔系圣旨嚟嘅，每一年都有人提啲好卵刺激嘅建议，大部分都唔会通过嘅。咁啊，但系经过上年咁嘅情况咧，咁啊你唔可能完全否定佢嘅可能性嘅，就算几卵刺激都好。咁啊，就先咁睇一睇啦。不过就我相信听我哋嘅节目，应该系唔会有大陆嘅未成年人嘅，应该啩？即系有嘅通知我，即系可以捉你去博物馆，即系稀有动物嚟呢啲。我真系唔好信我哋听众入边有大陆人，我都仲有机会嘅。但系未成年嘅大陆人啊，真系 冇人啊， 系啦，咁啊，但系咁总之就是有这么回事咁啊， 讲下啦。 自己睇路啦，话唔定可能我哋听众嘅仔又反而有少少可能添，系嘛？好啦， 咁啊，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系嘛？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系啦。咁希望下个礼拜会更好啦。好， 我唔系好想再继续讲乌克兰战事咯。 我对我嚟讲乌克兰冇所谓，我其实唔好理会佢，我系想就系快啲玩完佢啦，大佬香港面。 好嘅，咁啊，好，咁啊，下个礼 拜， 拜。